我想从前几天到昨天啊，我也就一直有机会接到同学的反应，就是说的确这个班的上课压力是稍微大了一点，因为是30小时冲刺班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也是因为我当初的个人的野心是想要说我欠我大陆同学的一年的课能够在30个小时里面把它还完，所以因为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所以呢基本上对初学者来讲就是一个有一点蹂躏式的教学。不过我还是要回到我第一堂课跟各位说的，就是你买冲刺班就是要冲刺嘛，对不对？你总不会是买了云霄飞车的入场券然后你以为你是坐摩天轮吧，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本来就是来受苦受难的。但是第一堂课我也说了，就是不要专心听课，就是淡淡然的，累了就睡一下。然后我这个课教的方式听，我觉得说起来是有一点零散的，东一点西一点的。而且我觉得因为张仲景的方剂是一个方与一个药物与一个药物之间做出不同的结构就有不同的疗效，所以基本上这个主题啊在这课堂里面是不断的岔题。所以关于伤寒论的主轴，我想同学我们前两天做过伤寒论的从头到尾的提纲，对不对？从太阳到厥阴是什么样子，什么身体感。然后同学你要记得，就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大概就是了解到有这样的身体感构成了一组主症的时候，我自己用的词就是有一个主症框，有一个主症框可以把这个人安进去的时候，那这些条件充足的时候就可以开药。当然昨天有同学有问问题，就是他好像他认识的某个人不止一个主症框，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以最明显的那个主症框先开，拿掉了那个主症框再开第二个主症框的药，这是伤寒论的打法。而且呢基本盘的部分请同学就不要乱套，如果是要用六气六筋的这个系统来调体质的话，一定是先把厥阴修复到能够少阴，再把少阴修复到能够太阴，然后太阴修复到能够少阳，慢慢往外推啊。因为这个是我再次重复一次，是业界认为治疗癌症以结果论最有效的治疗法。因为癌细胞的那个样貌啊，说白了就是阴实化火，是一个厥阴的能量。那个厥阴的能量如果不能够好好修复的话就很麻烦。可是我也讲到，就是厥阴的能量，厥阴病的那个让厥阴区块坏成那个样子的能量，都是出于人的代偿反应，也就是自己跟自己打辩论战，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要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够好。所以就变成说，我会觉得我大概20几岁的时候啊，我现在是说人家教主病，可是我20几岁到30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很严重的教主病。你知道教主病的人就是那种一讲话就是要表现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要听起来很高深的，对不对？有教主病的人有的时候跟人聊天会说出一些非常劲爆的内容，就你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宇宙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宇宙最重要的东西叫做道，先有道才有宇宙，就是开始讲这种屁话，对不对？就是有这种倾向的话，那他的厥阴区块的爆炸几乎是没有办法好起来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要先知道哈，就是不要认为靠药物可以一定把这个人搞好。然后呢，我们这个课程虽然尽量会沿着伤寒论的主轴这样下去教，但是就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岔题的机会。比如说我所谓的岔题，就是它有很多横向的排比，但是其实横向、纵向、斜向的所有排比来来去去都还是这些方剂，只是它在不同的版图有不同的方法。就比如说昨天有讲到一个，当然同学是不是听完都已经忘记了，因为昨天下课之前乒乒乓乓就乱讲一大堆，对不对？比如说我昨天有提到一个主症框是发汗后脉沉迟身疼痛的桂枝去芍药加人参生姜辛加汤啊，昨天有讲到。那这个主症框怎么用呢？你想想看，有一个人去打篮球，打了一个下午的球，发了一身汗，然后他呢发现哇脉都软汤汤的，然后全身都在疼痛，他就可以吃啊，治疗肌肉酸痛。 这样，他那个人生跟生姜的药性挂在一个去了芍药的桂枝汤里面，刚好就可以把这个你不通的蕈络的水气把它补满。那这样子，一般西医说的酸痛是因为尿酸结晶之类的，肌肉酸痛是什么结晶？那什么？乳酸结晶，对对对，那就是顺便就把它分解掉了。而且很快，就是治疗肌肉酸痛用桂枝汤系的药物啊，比如说用这个桂枝辛加汤的底，你在外挂一点点，比如说桂枝辛加汤用个5公克好了，然后呢在外挂，我用科学中药算啊，因为这种不用煮到药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中药的初学者，你头一次喝什么桂枝汤什么的，最好练习煎剂，就是你先了解一个完整的方剂的药感，日后你就可以减量用科学中药这样子。因为有些方剂呢，科学中药的药力还是偏弱，你有的时候一吃觉得没有效，就以为开错了啊。所以初学者是，等一下我们会教剂量的问题，初学者先学煎剂，然后慢慢可以回到科学中药。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哎呀，刚好搬家搬了很多箱子，全身肌肉酸痛，哎，那我们就可以随便的啊，很轻松的，就比如说拿一个桂枝辛加汤的科学中药。各位大陆同学，如果你在台湾买科学中药，其实《伤寒论》啊，来来去去常用的药物啊，没有超过50味，所以呢，你就可以每一种单位药都买一罐，然后回去就可以自己调剂了。这样其实很容易的，小罐小罐的，对不对？一罐桂枝，一罐芍药，一罐什么，然后这样子。我们今天上课教到的，哎，龙骨啊、牡蛎啊、生姜啊、党参，不要用人参太贵了，买党参就好了。每100公克的单位要买一罐，这样子差不多半个行李箱以内就装完了。那你回去的话调剂就好方便啊。笑点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比如说你这样调出的桂枝辛加汤啊，比如说一次吃5公克好了，那你要加强疗效，要把这个气运行三焦，还可以再加一味黄芪，哎，黄芪可以加1公克，然后呢，你还可以再加一点点，比如说0.3公克的乳香，0.3公克的没药，帮忙活血。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肌肉酸痛啊，消除的速度是很惊人的，就是你完全软瘫瘫的，觉得都，哎呀，不能动。我记得从前啊，吃到这个方子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帮老师搬研究室，哎呀，搬的啊，我那个台湾，不要说台湾，大陆也有公共汽车吧，对不对？就是那时候公共汽车不是坐在上面站着坐车的时候会抓一个那个杆子嘛，对不对？然后我发现肌肉酸痛到公共汽车稍微开车停车的那个瞬间，我就手一松就滑出去，就连杆子都抓不到的那种程度的手软。但我本来手也是手无缚鸡之力了，那搬箱子的确是缚了很多只鸡了。那个时候呢，哎，那个时候好像我们的老师就很同情我们啊，就是这些助理这样任劳任怨，然后就赏了我们一人一包这种东西。然后吃下去之后，真的差不多40分钟，就觉得哎，那个手整个软掉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中药其实是可以很快的，这是东一点西一点。但是呢，你看啊，这个桂枝辛加汤它是发了汗之后的脉沉迟生疼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是以一个生疼痛当做是辨证点的话，那你看啊，我们横向的排比，就像是前面太阳篇提纲讲到的麻黄汤，对不对？怕冷的不得了，也会骨节酸疼，那也是生疼痛。而昨天讲这个少阴病的附子汤，我讲到月经痛的时候讲到附子汤，那附子汤是手脚冰冷、生疼痛，然后脉是沉细，那也是生疼痛。然后其实到以后讲到少阴篇的真武汤的时候，真武汤的主症也是有生疼痛。然后呢，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这个地方我稍微说一下啊，不过说了你大家听完就忘了，初学者的话听完就会忘记。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是不动不痛，动了就痛。那这样子的话，这也是一个生疼痛的主症，只是痛的感觉不一样。那到了厥阴篇的当归四逆加味汤，就是手指冰冷，脉呢几乎把不到。这个宋本叫做手足厥寒，脉细欲绝。那这个桂林本是走足厥逆，脉细欲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排比。所以同学以后如果自己阅读《伤寒论》，因为我这个课是教了30个小时就要把你们放生掉的，但是如果你 自己阅读伤寒论的时候，就要记得这种横向的排比，这样可以明白吗？就是它的小小的不同，小小的不同在哪里？而这个学习方法，我觉得是效率非常好的，因为你只要养成了这个习惯的话，你以后就会渐渐的在遇到每一个病人的时候，就想说他的这个样子，我再多问哪一个问题就可以把药开准，因为这个看起来很像的这个症跟那个症有哪里微微的不同。像昨天的那个讲到那个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那那个桂枝去桂加苓术的这个所谓苓芍竹苷结构，他吃的那个身体感呢，就很像一个感冒，这里那里都怪怪的，然后呢后脑勺僵僵的。其实后脑勺僵僵的，你会觉得是太阳病，对不对？因为《黄帝内经》就讲说，太阳经走这个地方，太阳风邪的时候，一定是先后脑勺僵，然后僵到背，这是《内经》这样讲的。张仲景说不是这个感觉，很多别的感觉都会有。那这一个，苓芍竹苷结构，它跟一个桂枝加葛根汤，就是后脑勺僵僵的，或者是小便不利的那个五苓散症，哎，差别的点只在于一个点，就是这个苓芍竹苷结构，这个人会觉得胃有一点闷痛，就那一点胃闷痛，就完全可以决定你开的药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数的。而如果是你是刚好是这个苓芍竹苷结构的胃闷痛，哎，我昨天也讲了，你以为是胃病，你多少胃药调体肠胃的药吃的都不会好，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哎，我说我胃不舒服，哎呀，吃了这个东西啊，就觉得东西不消化。那这个不消化呢，有可能你是一个就是快要胃溃疡的体质。那这个快要胃溃疡的体质，通常是挂到《伤寒论》的黄芪建中汤。那黄芪建中汤，它主要是治疗说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啊，本身力道就不够，所以你的肠胃道的内膜被磨到了的话，都好像长不回来，就好像越磨越薄了，所以就变得越来越怕吃东西了。那一般人可能会以为，哎，比如称之为这个胃酸过多之类的症状，对不对？但是这个看起来像胃酸过多的症状啊，一般或者是一般说的浅表型胃炎，哎，可能有一个症状是觉得，哎，胃的地方闷闷的，然后摁了一下就更闷痛一点。就是按了之后更闷一点点，但是我只说更闷一点点呢，不是按了就痛，因为按了就痛就是小陷胸汤症，对不对？是胃的外面有热痰把它包住了，所以又只是差一点点。但是如果已经有点闷闷的，按了觉得更闷一点，那这个是半夏泻心汤的主症。然后呢，类似的感觉又有一路。这个就是说你吃了饭之后觉得好像有一点要食道逆流，就是吃了饭之后啊，就觉得好像那口饭在吞下去的过程啊，那个食道这样子慢慢那口饭那样子挤着，好像在人群之中这样子，就是不好意思让那个饭这样子下去的感觉。那个汤呢叫做悬腹花带者食汤，悬腹带者汤。哎，你们厚朴帮的同学，你们有学过这个方，对不对？你们常用吗？你们老师常用，对不对？老师用在什么地方？ 嗳气， 对对对，就是如果有隔气的那种感，身体感。嗯。吃完了之后，很容易隔气的身体感，就是还有什么？ 反酸。 啊，反酸。那就是悬腹花带者的食汤，就有一个东西串上来。但是呢，同样是这个嗳气反酸呢，耶啊，怎么样？你说？ 不是，它是有点就是治疗心病的那个方向的。 心病是指精神性的疾病的心病。 它是说 这里下面的心悸紧张感哈，哎，也有可能用这个方。但是呢，又差一点点的，又可以偏到我们常常提到的吴茱萸汤去，就是动不动犯恶心的时候，又可能会到吴茱萸汤去，就是一直觉得耶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又偏到另外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是《伤寒论》的一个就学习上面的排比，那或者是讲到拉肚子的话，那也有一个可以这样排比，所以这是一个。这本书要学习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尽可能的，就是其实啊， 有排比的话是，是一方面在排比之中你可以看到逻辑，一方面是有排比啊，两个人你都容易记得，你这种感觉。比如说我说，哎，全身都是破洞的虚劳是鼠玉丸，那全身都塞住的虚劳是大黄蛰虫丸，对不对？这样子像照镜子一样，药物是很好学的。而事实上呢，这个古方在原初的设计里面就有很多照镜子的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桂枝汤，它的照镜子的方叫做，在《伤寒论》是黄芩汤，就是因为桂枝汤在古方的世界，原来古代的名字，因为后来有一个传本叫做陶弘景的《辅行诀》，这个传本它用的都是在张仲景之前的这个方剂的名字，比如说张仲景叫做麻黄汤的，在《辅行诀》叫青龙汤，那张仲景叫做桂枝汤的，在《辅行诀》叫做小阳丹，小阳丹。然后在《辅行诀》还有一个小阴丹，就是太阳跟月亮，就是上升的太阳。桂枝汤是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桂芍炒姜枣。可是呢，它的照镜子的小阴丹呢，就是黄芩、芍药、甘草、生姜、大枣。那这个就是《伤寒论》里面的黄芩汤加减。就是肚子绞痛的不得了，还拉肚子的，就一个桂枝跟芍药，桂枝生甘芍药拉住，那个药性是往外开的。可是黄芩跟芍药在一起的时候，黄芩是个轻飘飘的凉药，它就完全会被芍药拉进来。所以桂枝汤你喝下去的感觉是觉得身体的那个能量是撑出来，把风邪逼出来。可是呢，黄芩汤喝起来的感觉是整个拉进去，然后把肚子里面热清掉，这样的一个对照版本。然后这个对照版本呢，如果小阳丹汤再把芍药加大，再加黄芩，对不起，我字越写越丑了，再加黄芩，然后再加一碗麦芽糖，麦芽糖写作薏啊，那这个是黄芩建中汤，又称为大阳丹汤。那这个地方呢，黄芩的对面呢加半夏，然后呢？麦芽糖的对面加一大把的柴胡，这个就是小柴胡汤。所以大阴丹汤就是小柴胡汤，所以黄芩建中汤跟小柴胡汤其实是一个照镜子的东西，这样听得懂吗？就是黄芩照半夏，薏糖照柴胡。然后呢，我们在中医临床的感觉就是黄芩建中汤是补三焦的，然后柴胡小柴胡汤是清三焦的，就是这个阳跟阴的这个照镜子的方剂结构是当初的这个创方的那个逻辑。而这个逻辑也关系到比如说现在那个半夏泻心汤好了，那也在辅行诀里面是有一个逻辑的，只是那个逻辑我们今天先不教了，以后有时间再回来玩。那个是要画一个五角星，然后哪个方加哪个角，反正就是三个补药加三个泻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中间那个药去掉，它有一个数学的那个逻辑可以玩的啊，就是所以这个古方有一点像是一个好像哪个轮盘这样转转转转转就出凑出一个方这样的感觉。那昨天呢讲到了一个很冷僻的方叫做转气汤，同学有印象吗？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黄附子心转气汤。那转气汤呢又需要校正了，怎么讲呢？转气汤的校正是因为转气汤的条纹，它隔壁有一个照镜子的东西，就是同样是这个人肚子凸了一大坨出来，其实症状都一样。所以后来有些中医我就帮忙找一些主症，所以我现在就转气汤，我就说那个特别有弹性的凸出来我们用转气汤。那不是很有弹性的肚子凸出来一坨呢，那个治疗胃凸啊，就是不是全腹凸，全腹凸有别的方，就一个胃的地方凸出来的感觉，治疗胃凸的汤，转气汤是其一，另外一个叫做枳实白术汤，枳竹汤。那枳实白术汤其实用枳实，基本上啊，我们的常态枳实这味药就是在治内脏下垂的，就是会让内脏下垂的那个垂下来的东西，枳实刚好给它打掉。怎么打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要用枳实治内脏下垂的话，都要加多一点的黄芩来补气，不然的话会人会虚掉。但是治疗胃凸，就是 内脏下垂，所以这个地方突出一坨的感觉的。那这个是枳实白术汤，可是呢，这个杂病里面说是痰饮积聚在脾，在这个胃腔之中，胃的组织之中，让这个胃凸起来的这个内脏下垂的枳竹汤，在《伤寒论》里面又有一个照镜子在对面的方镜，叫做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就是你看啊，就是《伤寒论》里面就是同样是作用在胸腔跟腹腔，枳实是直着打，厚朴是横着开，所以这两个汤是照镜子。那这个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治疗的叫做发汗后腹胀满，就是一个人发汗，就是伤寒论里面就是你感冒，然后用麻黄剂或者什么东西让你出了一身汗叫发汗，可是发汗之后人有可能会比较虚掉，就是当人虚掉以后觉得肚子发胀。哎，同学有没有这种经验，人太累的时候吃东西吃不下？ 对，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又有点补性的人参，又有点补性的甘草，然后用厚朴去把肠胃推开，用生姜半夏稍微顺一顺，哎，疲倦之后的肠胃胃口不开，这个方子是相当的好用。但是大家读《伤寒论》的时候，这个方子要非常注意剂量，它有一个点比较严格的剂量比，不是每一味药就好，必须哪几味要多，哪几味要少，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是什么虚中夹实。那但是就是说，《伤寒论》里面用厚朴的时候不太有厚，枳朴同用是承气汤里面会，但是这个时候又是一个照镜子，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研究《伤寒论》的人就会研究说，为什么这个汤他用厚朴而不用枳实，为什么这个汤他用枳实而不用厚朴？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一个内部的逻辑在。那又或者说，昨天在桂枝汤的这个兄弟姐妹方里面有漏讲了一个方，叫做桂枝汤加附子，桂枝加附子汤。那桂枝加附子汤，我在说提纲的时候，同学是不是还有一点印象？我说桂枝加附子汤就是这个人大汗淋漓，对不对？就他的皮表已经虚到毛孔都收不起来了，所以动不动就是一身大汗。那这个就是同样的温度，别人出小汗的，他出的哇，那个汗的全身都湿掉。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方子对到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就是你短短的两个礼拜里面，这个多汗的体质是可以大幅改善的。当然这因为它里面有加附子，所以也要了解这是在用附子剂的。所以昨天岔题讲到的附子剂的注意事项也要在意的，就是什么，你的是不是猪油有吃够啊，对不对？肥猪肉有吃够，或者是不是神经紧张型的啊，或怎么样，这些都要在意一下。那但是呢，这样一个大汗不止的桂枝加附子汤，其实又有很多东西可以照镜子。比如说在后代方的世界，治疗一个人容易出汗的体质，常常用的方剂叫做玉屏风散，有没有听过？那玉屏风散的主要结构是黄芪、防风跟白术。然后创方的人呢就很高兴，说你看防风跟黄芪这两味药本来是有一个怕另外一个的，就是驱风的药跟固表的药本来就不同一路，对不对？那我用驱风的药来带这个固表的药，不是就可以把固表的药巩固得更透吗？这真是创建也不是创建，当作你的鼠疫丸已经这样用了。好，就是哎，请说，你举手。好。那这个就是张仲景鼠疫丸就已经这样用了，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后代的说法叫做十八反十九畏之类的，就这个药反这个药，这个药怕这个药，然后就说哇，你看黄芪跟防风是应该是谁怕谁的，但是怕的药放在一起反而特听话之类的。但这些话都是屁话，因为十八反十九畏都是后代捏造出来的，在经方里头那些相反的药放在一起吃的好好的，没有那个什么，就好像说那个我们的台湾的那个黄历的背后有饮食禁忌，说什么那个什么吃在一起一定会出事，对不对？像我们最近也知道说什么，最近这几年有做一个实验，说什么可乐加牛奶喝了会出事，是不是会狂拉不止之类的，有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知道，听说可乐跟牛肉面一起吃会有蟑螂的味道。 哦，那是我 蟑螂的味道。 那好的，不要。那这个玉屏风散啊，它这个十八反十九畏的问题我们不讲它，因为比如说 在这个反药里面，像后代的反药认为说半夏跟乌头是相反的，一起吃会不行。可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有乌头系的，比如说附子的方，有跟有半夏的完全结合在一起，没有问题的。像小青龙汤有半夏，我加附子是常态，所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所以后代有一些本草理论很可能是后代才构筑出来的，那不见得是真的。那这个玉屏风散白术也是一个能够让皮下变得比较紧实的药物，然后加上黄芪，后代认为黄芪是固表面的气场的，然后那防风的把风邪推出去，好像脏东西推出去就把门关起来，那这是后代认为的治疗大汗的方剂。那至于说桂枝汤加附子的，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就是附子补阳气，然后桂枝汤像个火车一样把这附子再去营卫之间绕一圈，然后把这个阳气输布出去。当然阳气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这是无形的东西，是一个非常神话的意念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剂，哎，反过来说呢，就是其实这个玉屏风散结构啊，在我不是说它不好，其实也会有效，因为你要固表，对不对？你附子的阳气经由桂枝汤分化到人的表面可以，那黄芪直接走三焦，于是就分化到人的表面也是可以的。这个以固表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对错。不过呢，《伤寒论》里面倒是有一个妙处，就是我们这本《桂林古本》啊，是《伤寒》跟《杂病》合在一本的，所以不明显。但是宋本《伤寒论》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整本《伤寒论》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一次黄芪。也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感冒是要把邪气驱赶出去，所以用了黄芪怕束住邪气，所以治感冒完全不用黄芪。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本课本《桂林本》的那个太阴病有一个理中汤加黄芪的用法。所以桂林本就还是有黄芪出现，但是宋本伤寒论就是完全没有的。那可是呢，你要说黄芪啊，因为是补气，所以会束住邪气，那么人参为什么不会呢？伤寒论里面很爱用人参耶，甚至那么黏的麦芽糖或者是阿胶都可以用，为什么独独不能用黄芪呢？不过到了后来，我觉得到近代的病毒学家哦，比较能够，就是这是一个可能性的理由，就是说，因为黄芪这个东西啊，如果你要用现代的生理学来做药性的话，它有一点像是刺激人的肠膜的细胞赶快制造淋巴球，那制造淋巴球等于制造人的免疫力，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可能这种淋巴球、白血球类的东西，刚刚好有些virus 病毒可以拿它当肥料，像典型的拿淋巴球当肥料的东西叫艾滋病，对不对？那这种专门攻击淋巴球的病毒，那如果你补了很多淋巴球，你等于给了病毒很多的肥料，所以抵抗免疫力提升的同时，病毒量也会提升，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这种感冒类的东西，它就是有一些地方是不好补的。我不是就是中国人说，哎，感冒的人不能吃补药这件事情，我当然不知道它绝对的真相是什么，但是有的可能性是你吃了这个补药以后补的东西刚好是那个病毒也喜欢吃的，那这样子就会变得有一点不可爱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黄芪的的确确会束住人的体表的气，这个感觉是存在的。所以但是我这样说啊，比如说你如果皮表的气束住的话，本来要发汗的药会发不出汗来。那我曾经跟助教去香港玩的时候，得了伤寒论的麻黄汤症，结果只因为吃了一个东西就变成麻黄汤没有办法发出汗，那个感冒在家里面闷得要死，就是后来麻黄汤科学中药，平常吃到1.5公克就可以发汗的，那时候吃到14公克才发得出汗，非常夸张。那束住我的是什么呢？是旅馆楼下有一个据说是香港最好的粥店，叫做生记，它的广东粥，就是因为粥啊米啊一直熬一直熬，熬到上面出了一层皮，出了米油之后，那个其实就是中国人觉得最固表的东西，最固表补肺的东西，就是平平一个米，你每天吃饭也没什么了不得补的， 可是如果你愿意花人工去熬汁又熬，熬汁又熬，熬到出米油，米油上面长米皮的时候，哎呀，那个是补肺最强的几样东西之一，就是治肺痨一种东西叫做白果银杏树的果实，那个是补肺最强的几味药之一。那另外一个就是广东粥的粥皮了，啊，那我说，桂枝加附子汤的药物结构跟后代方的玉屏风散的药物结构是有一个呼应关系，一个对照组的关系，没有谁对谁错，但是它就是用药的思路不一样。那如果你要说，哎，以一个流汗当做主症的话，那我们会想的这个排比就是金方派的排比，就是如果你是平常就容易出大汗，这叫自汗。那自汗有两种，一种是你呢同样是运动或者遇到热，别人出一点汗你出好多汗的，那个是刚刚讲的桂枝加附子汤。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自汗是你呢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天里面或者两三天里面总有一次是平平没事，忽然觉得身体有一种热热的感觉，然后出了一身汗的，那个是要回到桂枝汤。那个我们讲桂枝汤的，等一下介绍桂枝汤的时候再细讲这个，那个叫做营卫不和。桂枝汤把营卫打通了，就是平平没事忽然出了一身汗，这是桂枝汤。那如果你是睡着以后才出了一身汗的话，这叫盗汗。那这个盗汗的话，以《伤寒论》来讲的话，以《伤寒杂病论》仲景医学的方来讲，比较习惯用的是平定自律神经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当然如果是用后代方的开法的话，就是要滋阴而炼气的药，后代方收敛这个气的药，那后代方喜欢用的是桑叶呀，或者是小麦之类的东西，那是后代方的开法。以盗汗来讲，但是这一种的盗汗呢，在伤寒论里面还有一条叫做少阳有病，不，三阳合并，木合则汗，就是说有，如果这个邪气弥漫在三条阳经，然后以少阳为主，也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小柴胡汤症的时候，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一睡着就一身汗，那个是柴胡症，是人的自律神经那个柴胡症的那柴胡在调理的那个下视丘的人体总开关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路数也是有的，所以自汗啦，一阵一阵的汗啦，盗汗啦，就又形成了一个排比。那还有一个什么手脚汗，就是这个人呢手汗脚汗比较多，那个是昨天讲到火逆的时候讲到一个桂枝救逆汤，是治疗你错误的加热让这个人就是气血脱位。那这个手脚汗呢，在火逆那个内容里面有一个桂甘龙母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那这个汤在临床上面收这个手脚汗比较有效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跟甘草的这个补心阳的效果，加上龙骨跟牡蛎收敛的效果啊，说收敛不如说收摄吧。那这个药的药效呢，其实它的那个主症框啊，心慌慌，然后手脚容易出汗，这个主症框，结果到后来在近代比较对到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对到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患者，所以变成这个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在临床上面还算有一点疗效。然后呢，桂枝系的药跟柴胡系的药是照镜子，就是阳淡系跟阴淡系嘛。所以如果这个人是甲状腺机能不够的话呢，那有的时候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有效，就是这个方剂的照镜子方的跷跷板是存在的。就想我说自律神经失调只是副交感神经起不来，这个副交感神经阳虚的，我们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让它比较不紧张，比较容易放松。可是呢，已经是交感神经紧张到完全放不开了，这个交感神经紧紧的这个交感神经阴实，那就是这种人通常都已经充满所谓的心灵创伤了。那洗刷这个心灵创伤的是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这个样子的一个对照又会出来。所以大概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剂一个方剂一个药味一个药味的排比里面，我们大约就可以 勾勒出一个古方派的世界是怎么看待这个人体的。那当然会让人觉得蛮讽刺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啊，古方派看待的人体跟后代方派看待的人体就不完全一样，然后古方派看待本草跟后代方派看待本草也是不完全一样。可是正是因为我们这个中医的世界里面啊，有太多太多目前为止我们的科学能力还不足以解释的黑盒子，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学中医要学得坦然，并且在临床可以享受它。那非常重要要有的一个自我的心理建设，就是说很可能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文明还不能理解它，也就是中医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一个来自于更早期的一个比现在还要了不起的超文明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因为比如说像这一类的医学文献啊，它流传到今日，那种《黄帝内经》里面一开始都会说哦，这些资料原来是这个刻在玉做的板子上放在金属的盒子里，对不对？那种感觉是不是好像某某类似光碟片类的东西啊？然后后来可能那个文明毁掉了，然后剩下的人渣残渣啊，就是只好就是很努力的口口相传啊，一代一代师父打徒弟的渣背，然后又背了9000多年才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文明。所以这个9000多年的口口相传在原始时代这样流传下来的东西啊，实际上第一个是有错误率，第二个就好像是你如果把一个手电筒交给原始人，他可能只会觉得这个是神奇的魔法，他不会了解其中电力的原理。那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科技文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了解中医药到底在干什么，因为你说有效成分的话，太多药都没有有效成分，就是你其实不知道它有效成分是什么。那如果你要说硬要说有效成分好了，比如说像小柴胡汤，那日本人曾经做过大规模的研究，做到后来说做不了不做了，因为里面可能是有效成分的成分有150种，进入人体之后呢立刻就划分成250种，然后根本到最后不知道哪一个是有效成分，就是没有办法计算，所以就到最后就是大部分的中药方都变成实际上是不可解释。那当然会有一些很妄想要解释的人，他会说啊，山药里面有类似雌激素的成分啊，所以他会怎么样？那但哈， 本身有雌激素的就不管用， 没关系，反正就是要说点话嘛，就是这年头大家就是要发表一些高见嘛，就是让自己有一点存在感，对不对？不然呢、啊，就是好像走到那个自动门前面，他都不会打开一样。啊，这个现代人是充满存在危机的。那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习中医啊，就是如实的去承认啊，那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通的东西。然后我们所有的中医理论呢，大概就是用阴阳五行这些符码呢，尽可能在虚构出来的理论。就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其实不知道，而承认这个不知道我觉得是很舒服的事情。因为你这样想啊，我觉得我们现在人类的所知所能啊，对这个宇宙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关在一个盒子里面被饲养，被这个宇宙所饲养的一只小白老鼠。这个小白老鼠会知道这旁边有两个按钮，我按这个红按钮会有食物出来，按这个蓝按钮我会被电，于是这个小老鼠就学会了我要按这个红按钮不要按那个蓝按钮。那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个非常奥妙的人体，我们的知道程度也只是这样而已，就是我们被某种病毒感染了，那个病毒的分子怎么样在我们的细胞里面作用我们都搞不清楚，但是我们会知道我觉得怕风，我觉得怕冷，那怕风怕冷就可以怎么吃药。因为所有的这种类型的巫术类的学问其实大部分都是虚构理论，就像是日本从前有一个经方家叫做吉义东栋啊，这个吉义东栋就提出来一个论点，他说《伤寒论》里面有一味药叫做茵陈蒿，他说茵陈蒿治黄疸的嘛，然后他就说很多本草书都写茵陈蒿 是治湿热的，因为很多医理说湿热会黄疸。可是他就说，你最好你就不要讲这种屁话，你就写茵陈蒿是治黄就好了。因为呢，有很多其他的治湿也治热的药都不治黄，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医也会顺理成章的说茵陈蒿治湿热啊，所以去黄。这个所以是很有问题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自以为了解的医理，其实大部分都是虚构出来的，然后我们还是茫然无知的。就像我们看着天空，会说啊，这些星星长得好像什么，于是我们捏造出了一个什么处女座的故事、天秤座的故事、天蝎座的故事。但是实际上这个宇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正是因为无知，所以舒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了解电力是怎么来的，也可以按个钮就开电灯。我们可以不要了解核子反应的原理，我不需要像爱因斯坦一样领悟出相对论啊，我们也可以用核能发的电，对不对？我们就是中医啊，就是我觉得我不晓得，我们台湾已经没有这个风气了，但是祖国有一个风气是说中医是很高深的学问。我跟你讲，我不是说吗，临床最简单，理论最难，是不是？它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因为它其中背后真正的原理原则我们到现在没有能力去搞清楚，所以它很高深，这没有错。可是中医却是一个很好操作的技术，这是不冲突的。它的理论我们是可能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搞清楚的，但是呢，有这个症状开这个方就会有效，那这个是很简单可以做到的。所以你不必学会造核子弹，你只要懂得按这个按钮，世界就会末日了就好了，对不对？就像你不必想得听清楚，哎，我家这一块 iPad 里面哪一根筋是接着哪一根筋，我只要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用 iPad 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可以了。所以正因为不懂，所以舒服，你不用想那么多事情。那而且不太需要用医理来指导你的医术提升，这件事是更加要紧的。什么叫做不需要用医理来指导你的医术提升呢？就是美国人是不会英文文法的，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讲惯了就会了，然后这个时候忽然觉得这个人现在有所有的脏字不够骂他，就马上就还可以别捏造出更恶毒的脏字，对不对？我操你妈不够脏的话，还可以说我操你妈，还叫你爸跟你在旁边站着看，是不是？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基本的语言能力有了，你要更脏的话的时候是可以捏造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张仲景就说，你这个基本盘的操作你熟悉了，接下来你要再遇到难题，你就可以捏造了。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而这个捏造是不需要透过文法的捏造，不需要透过医理的捏造，就是你开方开熟了，你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就会觉得哦，好像用这个药就好了。就是从你的，所以道家讲人的达人技巧称之为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就是你会操作了以后，其实你就真的就懂了。那至于理论是什么，你永远都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就像是那个有一个从前有一个那个国家地理频道之类的电视节目报道关于达人是什么东西，他就说，哎，那个学下围棋的人一开始都要背很多围棋谱，然后他就用西洋棋记很多棋谱，可是呢，这些变成高手的棋人棋手都是想都不想这一手就出去的。他说那个想都不想就出去是怎么回事？他不用经过计算吗？事实上我们中文也是有文法的，我们讲出来的中文也是合乎英文文法的。你看各大学校那个给外国人读的语言中心发的那个课本，他就发现原来我们中国人是有文法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每天讲中文不知道他有文法，是不是？就是人的这个人的这个构造就有一个本质，就是操作到会的时候，它就完全无意识化就完成了。就是当你的英文还很破的时候， 你想每一句话都是要想一个文法，然后再把那个字拼凑上去。可是说惯了以后也就照说了，就不是每句话都要想到文法了，对不对？所以重要的不是要熟悉所有的英文文法，而是跟英国人、美国人聊天聊到可以聊，是不是？这就是这个非常不讲义理的张仲景派的教育，我觉得它很可贵的一点，就是让你在操作之中就学会，而不必努力去想通。因为努力去想通的过程，其实沉迷于理论啊，就是讲出一堆很虚玄的话，但是不见得会想得通。我真的说，如果你要在医理上面去钻研，然后让自己医术进步的话，我只能说我祝福你，因为不见得想得通。但是反过来说，我就觉得仲景派的医术对我而言，我就觉得很幸福的，就是平平一个家庭主妇，平平一个死老百姓，我也觉得就这么学着学着就可以会开药了。这个倒是不难的，操作上是不难的。所以那你要说，如果你开药开熟了之后，你到底在这个东西里面加减进退之间在感觉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说起来也是一个黑话啊，不过我想我跟很多同业的大师比，我已经算是讲的比较是白话了，因为很多东西我就直接告诉你我也不懂，就不需要讲一些黑话来解释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也不懂，我就不用再啰嗦这些事情了。但是在这个加减进退之间，你在感觉到的东西，就当我们已经开药开熟练了以后，哎，看这个人怎么样，看这个人怎么样，就像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比如说老同学像颖颖啦或者王慧姐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搞熟的时候，就病人坐过来随便闲扯两句，她讲她妈妈也好，像讲她老公也好，反正最后就知道是当归是你娘，就是东西是有直觉的，就是搞来搞去到最后就会有这个感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要初学者要记熟这些辩证点，一块一块一块的辩证点记得熟熟的，然后这样子开药呢，渐渐就会得之于手，得之于手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哎，跟这个人聊聊，就觉得他可以吃什么方了，就不太需要去想那么多了啊。我觉得这是学中医一个比较让人愉快的学习方法。那至于我说，哎，等到真的有一天在研究医理，像我在这个课刚开始就稍微带到一点点五行背后的含义这种东西，对不对？这种象征性的东西哦，我说姑且说一个黑话，有一个英文叫做 pattern， 我有没有拼对？有两个 t 还是一个 t 啊？两个 t pattern 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古代的方剂，它都会有一个它自己的排列组合的规律性。然后这个 pattern 这个字中文要怎么翻译啊？啊？怎么翻啊？ 模式。 OK， 我曾经看过一个翻译家翻 pattern 这个字，我非常喜欢他用的中文翻译，我觉得这真是天才翻译者，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对的。这个字的中文叫做形意，形意拳的那个形意，就是我上次讲到说，有那个形状就有那个功能。医者亦也，就在万事万物之中存有一个基本的 pattern， 就是有形的世界是这样子，在能量的念波的世界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当你在玩的是巫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形意上的快感，这是我在黑话算吧哈。所以这个是就是对于这个中医的学习，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很认命的，很认份的，当一个无知者，学起来就会很舒服了。像我前几天那边玩什么，哎呀，什么五啊，跟六啊，跟三啊，什么正反合啊，然后拼凑啊，然后归纳啊，然后出现另外一个排列组合出来啊，就是说原来是金木水木火土金水的，现在排列组合之后，它的那个能量纠结到最后出来的顺序是什么地水火风空什么的。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不玩也没有关系。就是跟临床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不对？临床就是主症框这样开药，主症框这样开药。然后伤寒论的学习又是什么呢？就是好的地方就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感冒的嘛， 对不对？那感冒了，哎，桂枝汤对用桂枝汤，麻黄汤对用个麻黄汤，哎，总是觉得轻轻松松打完收工，颇有快感，对不对？那也会有点学习上的愉快感觉，然后日子久了，真的遇到大病，真的遇到那个人体质乱七八糟的时候，你也不用想太复杂的事情，也不用想太纠结，也不用想说我应该需要用什么有毒的药才能去毒死他那个癌细胞，都不用想这些，反正你就看这个大框架，哦，这个人绝音已经支离破碎，哨音也没有，啊，好吧，开始修吧，能修多少算多少，就你的思路上也没有太多的脑部过度负荷，就是你会的东西少是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反正我只会这一招就好了。哦，就这样子，哎呀，最底下一层修补的好，再修上面一层，那来来去去就那几个方而已。那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的脑容量就非常的够用，然后就觉得啊，脑袋空空，还蛮愉悦的。哦，不至于一个头三个大，我们每个人只装半个脑，腰腰还有水身。哎，越学觉得内心越空松的感觉，实在是很不错的。哦，就是不要越学就觉得越纠结。那在最后下课之前，我再多说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我自己要讲完这些话才敢多说这个东西，是因为同学千万不要迷信这种东西。就是比如说，我昨天有讲说，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医术，我们可以用多方角度来拼凑它。我说，比如说我在江西看到龙家的那一针。我没办法复制那一针，但是我们可以又灸见骨。其实这个灸见骨是这样子啊，以后这些方剂学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各种方剂都泡在油里面，然后拿那个油来涂见骨，然后来灸。就是你觉得你是少阴阳虚，哎，你把真武汤泡在那个料，泡在油里面，然后泡两个礼拜，每天摇两下，然后那沙拉油拿来用刮痧片刮在见骨这个发疗穴这个地方，然后就用艾草火把它灸进去。这因为真的是那个能量，就是有一个好像是。药物里面有一个像是能量的波长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可以不必用吃的啦。然后你觉得这个人是比较潮柴胡体质，你也可以用小柴胡汤，把那个柴胡汤的讯息用这种方法直接打入人的本能的领域里面去，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这样子操作的。哎，那个如果灸见骨，比如说婉慧姐，你比较喜欢给你的家人用哪一种油？有没有效？ 最近出现了一些怪怪的反应，但是我等做一阵子再看看。 啊， 那我老公的话就肾气汤。 啊，大家都笑了，尽在不言中。这个，那尹宁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油？ 我喜欢肾气丸。 肾气丸的油啊，那像天威助教最喜欢的是鹿风防炸的油。就是把那个胡蜂窝剪碎了，在油里面加热一下。那因为鹿蜂房是又排毒又补阳气，就是还有排毒的效果。所以就这些药，你吃觉得有点危险危险的，你泡在油里面涂在腱骨上，基本上你完全没有中毒的困扰，也可以得到那个药的好处。那我说灸腱骨啦，然后今天颖颖带了温白丸，对不对？用温白丸刮这个身体里面淤积的不好的东西。对了，厚朴帮的同学，你们的徐老师让你们吃小白散的时候啊，那个七上七上八上八下什么的，那个是打什么东西？ 打痰饮。 打痰饮，就身体里面一年份淤积的这些垃圾都一次清掉。所以当然我要说的是，你不可以说用这个温白丸想要代替这个六经辩证治癌症了，你懂我意思？就是治癌症可以用这个方法帮忙，但是不可以取代真正的框架，这样懂吗？因为如果你这个厥阴病的那个状态一直维持在里面，这个人的体质一直是阴实化火的体质，那他的癌细胞就是不会好的，对不对？一直有能量在支撑这个癌细胞的存在，所以能量的框架还是要调好的。所以那然后呢，我说用这个耳主管灸肚脐，对不对？又能够把脏的气拔出来，然后又能够补一点阳气，然后运行带脉，那这样也是很有赚到。请说。 老师，那如果我们肚脐这边用艾绒灸可以吗？ 啊，肚脐用艾绒的灸法的话，那个肚脐怕被烫伤，不是吗？ 可以一起 切那个厚一点的姜片。 一般揪肚脐，肚脐还用盐巴填起来呢。那我的意思说，我们中国人要揪肚脐，就不如揪四花了，对不对？就是说，不对着肚脐眼揪上下左右的其他穴道，就是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说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在排比实验之后会挑出性价比比较高的穴道，就是哪些道揪起来比较有效率，有些就是揪了以后感觉也不大，是这样子而已，不是绝对的对错的。那这个，所以因为莹莹她今天还带了一个药啊，你说。 刚刚是要那个涂在剑骨的那个方式，为什么要把药泡在油里？为什么不泡在酒里？ 其实都可以，对，因为龙老师本来教我们的时候是说，你直接把那个药煮成药汤，然后把药汤用纱布敷在那里就。但是呢，后来他又说，算，你们先把饭汤就泡在油里也可以了。意思差不多。所以你用科学中的调热水，然后用湿纸巾这样子粘起来，这样敷在上面，灸也是可以的，意思都一样啊。就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我说我们因为不了解真相，所以有我们什么的无数仪式，比如说这个村子里面的土人呐，他们有一个无数仪式是要造成一个什么下雨的效果，这样子拜一拜，那样子烧个香，然后怎么样再牵条狗来踹三下。为什么要踹狗呢？可能是一开始的那个巫师啊，刚刚好不小心踩到一只狗，从此以后就这样背下来了。但是到底是不是需要踢那只狗，我们是不知道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这种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相，只在学操作，这中间很可能会因为某一天那个巫师刚好打苍蝇或怎么样，然后就多了一个动作。对，就是这。所以这个东西你都是想开脸就算了啊，就是本来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在黑暗中摸索，就摸索就是必然的结果。那我要说的是，当你有在做这些灸的时候，因为以前他今天有带一个龙哥哥，龙老师教我们的那个方子叫做五黄粉，那个是这样的，但是同学不可以用这方法东西想要单靠它哦，我一定要讲不要单靠它，就是五黄粉是那种龙哥哥他帮那种癌症的患人下了针之后，叫他吃微量的五黄粉，比如说一天吃一公克。可以帮忙把身体里面的毒抽出来，它是把大黄分成五份，一份跟土炒，另外四份跟用四君子汤的料来炒，就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用四君子汤这补脾胃的料来炒。那四君子汤的那个药性进入大黄，那个大黄本来是泻药，对不对？就变成不那么泻，而是有一股吸力钻到人体里面去拿东西出来。所以我就说，顺便我们也做了，因为我自己要吃，所以就在家里面炒了好几斤。那就觉得吃也吃不完，就可以分给你们，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同学了解到，我不是在卖什么癌症特效药。但是如果你有把阳气补得好好的，灸也做得好，比如说你夏天灸膏肓的时候，你每天有吃一公克，它还能够帮助把你内脏的毒气拉干净一点。那温白丸也是这样，一年份的痰饮什么的，这样的勾一点勾一点，把身体清干净一点。但是不可以说这个东西是癌症的特效药，虽然它挺有效的，但是。大方向的逻辑不可以，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话，等一下下课就可以让那个同学跟莹莹他们买一下。那这姜黄粉等一下讲，你拿一罐给我丁助教，我们要拍照片去传给龙哥哥。他说就是就是我们盗版他们家的东西啊。那个就是我要我想要起想让我想要逗他笑，我来写一首诗在黑板，然后你连我跟那个诗拍起来，然后我们这个都要先有正版 A 货什么。就是正版， 正港 A 货啊，就是这个盗版的东西啊，所以我来写一个诗，然后带我要打蛋台客一点，那就是来拍一张照片给龙哥哥。我想我们的诗，你手机预备啊，诗我来写个，你能够连我带诗，然后拍那个标签还拍得很清楚吗？其实已经下课时间，同学可以离开了。那这个拍这个照片啊，比如说我来写一个好了，好写大一点，你能够连这个都拍到吗？仿冒， 各位同学准备零钱哦。 太大字了。等一下，来写个诗。仿冒，做真好。你应该把这个诗抄下来发给龙哥哥。 多少钱？不好意思哦。